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礼拜五嘅晚上杏林茶时间啦。咁礼拜五咧，又系我哋一个礼拜里边最寂寞嘅一晚。所以我开始咧就要讲下呢一个嘅题目，因为好多人都其实都好关心嘅一个题目咧，成日都人问，即系成日都见到我就话，喂你你咁睇咁多爱情动作片咁样，究竟你最欣赏系边啲动作啊，或边啲武打动作啊咁样，成日都会走去即系问我嘅，咁但系我就话其实。即係睇下打成點嘅啫，個個動作都有個動作嘅一啲好處喺度嘅。咁我睇下你點樣，即係點樣去表現出嚟嘅啫，咁樣。 嗱，咁我同阿 Share 咧就睇得比較少， 係咩？係咪？ 主要靠幻想啊。咁我幻想咧，其實大部分嘅姿勢咧都幾好嘅，大部分都係嘅。 嗱， 唯有一啲咧就唔係好健康嘅行為咧，我哋就唔係咁建議咯。 係。 有啲姿勢我記得見嗰啲研究就話比較容易受傷或者甚至會令到某啲部分可能骨折咁樣， 係啦，就話會挫斷人哋啊，或者點樣即係整親啦咁樣。嗱，阿洪書就話有啲動作咧就會容易受傷嘅，咁但係有冇啲動作係容易啲受孕嘅咧？咁嗱，呢個咧就係即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一個即係題目，因為好多人都諗住，喂都想，我近排有啲朋友又話好想生小朋友啦，咁但係就都搞好耐啊。 係，同埋而家見到好多世界各地嘅研究都話。精子質素日益下降嘛，咁可能同環境有關，有啲就話唔知咩原因，純粹係觀察上面呢就發現以前嘅男士嘅精子質素呢就好啲嘅，或者精子數量呢就多啲嘅，咁但係呢睇返過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呢好似每況愈下咁樣喎。 即係以前嗰啲呢成日都聽到㗎嘛，唔小心有咗，但而家呢係嗰啲好小心好小心都冇喎。 咁喎啦，以前呢嗰啲男士呢其實佢哋生育嘅年齡係後生咗喎，咁壓力又少啲喎，咁仲有呢就係環境污染又少咗啦，呢啲冚唪唥都係令精子質素下降嘅原因啦。咁另外女士呢佢哋生育嘅年齡呢都不停咁推後，咁其實我都聽過啲個案呢就係、是、如果佢哋好早開始呢可以好 fertile 喎，可以生好多次㗎喎、我呢曾經同啲婦科醫生一齊去行山傾偈呢，咁我講緊話喂最犀利生得多嘅呢係生好幾多個啊，咁有個呢就話13個咁，即係懷孕過13次， 哇！ 咁生咗唔知7、8個咁，因為有啲人唔成功嘅。跟住另外一個咧就話19次懷孕咁，生11個咁都有噶。咁19次懷孕生11個，嗰仲係好年輕嘅，仲有機會，所以可能會破紀錄添啊！ 哇！因為我細個咧見到我婆婆已經覺得好佩服噶啦嘛，佢生10個啦，係嘛？ 但係佢有冇啲係小產咗？ 好似係有 的，都有 嘅，好似有，即係話即係其實都係有成12、13個。 以前就真係嗰個年代係即係話有幾個兄弟姊妹呀，係啲數量10個以上咁樣都係好普遍嘅啫，同埋 依家好少嘛。 係，同埋當時啲生育年齡真係可能18歲已經開始生咁樣，生完 BB 仲可以高㗎嘛。 係呀，因為好有趣嘅地方，因為我婆婆比較早生呀，同埋呢啲人認得佢嘅時候就認到佢係大肚呀。 是 即係因為佢 大肚嘅時間可能呢 都好長， 唔大肚㗎嘛。 都好長時間，咁我媽媽生咗我嘅時候佢都仲係好都係比較後生嘅我婆婆。咁同我最細嗰個阿姨個距離係可能係差5、6年咁樣嘅啫，我會。個情況就係呢啲人又以為我婆婆帶住我嘅時候呢又以為佢有咗啦。嘩喺你生到咁嘅年紀呀，咁樣我婆婆又即係一個係開始多呀。咁就有個去到都以為佢又生又啤咗一個出嚟啦。因為喺個20年裏喺呢個20幾30年裏面呢佢就係不斷咁生細蚊仔。 咁喺個士多裏面就不斷有好多細蚊仔出現，咁就以為我都係佢其中一個，這個唔係啦呢個，咁樣我婆婆就去。 其實以前啲人咧就對環保意識就唔係咁了解嘅，咁所以都可以明白嘅。咁嗰陣時又即係唔係好識避孕， 係 咁生咁多個咧， 嚇 都明白嘅。 同埋以前亦都咁講， 醫學又 唔昌明， 昌明嘅 係 咁好多小朋友都養唔大。 同埋以前新界人又咩啦，即係人口都係一個勞動力。 依家唔同啦嘛， 係啊，而家細佬哥唔係勞動力嘛，係嘛？以前我記得我媽媽同嗰啲阿姨成日都講緊即係到而家都仲係講翻擔水嘅古仔啊，或者喺後面種田嘅一啲古仔俾我聽咧，咁聽到我都覺得，咦，都真係一個小朋友，依家你就俾人，即係如果係而家咧，我諗我婆婆啊嗰啲咧，可能俾人告啊，係嘛，或者成個新界好多人係俾人告緊嘅，咁童工嚟喎，成班你點可以要啲小朋友做啲咁嘅嘢？佢又要翻學，但又要養雞咁，即係但係以前就又可以有啲咁嘅情況。 是 咁，但依家就即係冇啦。咁嗱，依家講緊係以前嘅人啦，但以前嘅人好似點都容易中啲啊。而家咧就好似做極都好似唔中咁樣喎。咁可能就即係會唔會有啲人會研究一下同佢嗰個做嘅方法，會一啲即係關係咧？除咗個精子嘅質素之外，咁樣。 但係頭先話咧，咩乜嘢嘅姿勢咧， 係 容易 受孕 啊？容易之中我就唔知啦。不過我諗到咧有兩個體位咧，就唔會中嘅，即係嗰啲就用咗錯誤嘅入口啊。 咁你用第咁你要用第二啲方法，咁啊，梗係冇可能中啦。 嗰直情係零添啦，基本 啦，唔會 都唔係零噶，可以留啲落過去噶。 哦，咁都即係如果係 咁都走到過去 嘅 話，咁都走到過去，咁都好精壯 啦。其實有啲就話佢體外射精，咁都走咗。 係啊，有啲仲聽講話坐嗰張凳添，係嘛？以前都聽到好啲話，有個女仔佢坐嗰張凳之後就有咗啦。咁呢啲就都覺得係比較奇怪啦。呢個就係即係一啲因素啦。咁但係科學家都希望話研究下究竟有啲乜嘢夜晚行房嘅一啲姿勢。 唔使係夜晚行房嘅行房姿勢嘅。 係喎係喎，因為我哋依家係夜晚係喎。係喎。日頭有啲日頭嘅。日頭又光啲啦，可能係好睇啲呀。咁 見仁見智嘅啫。 是喎，有啲人想熄燈喎，一定要熄燈係嘛，即係等佢有第二啲幻想空間。 但又真係有啲研究係話朝頭早唔知七點十幾分行房係最好嘅一個時間嚟㗎嘛，咁但係我記得當時講嘅時候你們就話邊個會咁樣晨早流流會有咁嘅興致呢，仲要趕住返工添，因為好似嗰個研究係話係星期一至五嗰啲時間嘅朝早嘅時間嚟㗎嘛。 七點十幾分你我依家諗下七點十幾分，我咪喺公司，即係呢個係好係啦，所以你好多人話要去諗下究竟咩時間啦，咁所以有啲科學家就諗咗，或者真係去研究下究竟邊一啲姿勢係會比較容易會即係有細蚊仔啦，想要有細蚊仔嘅朋友咧，今晚聽完咧就可以嘗試下用呢啲嘅方法去到實踐一下啦，轉頭翻嚟再講。 杏林茶 D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返我哋杏林茶時間啦，咁繼續同大家講下用啲乜嘢方法會比較容易啲受孕。咁嗱，依家就唔係講食啲咩進補啊，或者係咪飲啲燉咩啲燉品啊咁樣，而係你夜晚究竟可能係一個姿勢上面嘅。 堅持係夜晚堅持嘅。 係咪因為依家我哋講緊嘅夜晚啦，即係講嘅時候係咪， 即係普遍嚟講可能大家行房嘅時候 排除你哋聽朝啊，唔排除有啲人想懷日聽朝啊都得。咁其中呢有啲科學家利用一個喂真係犀利喎，電腦斷層掃描佢可以點樣研究。 是 MRI 嚟嘅咩？ 係啦。 佢用磁力共振啊。 磁力共振點解可以去睇到佢兩個嘅嗰個嘅即係我喺度諗緊個磁力共振機啊。 係。 佢可唔可以去到咁大呢，因為其中佢。 可以大嘅。如果 CT scan 直情就冇問題添。 啊，咁、那個可以兩個人 fit 落去嘅，咁可能佢呢啲咧有少少就一就位，因為佢只不過係要掃描佢個下體啊嘛， 嗯， 係嘛？ 係啊，佢主要係掃描下體啦，睇下有啲乜嘢嘅姿勢最容易啊直達，直達即係去到女士嘅子宮頸嗰度。 係呢個一個法國嘅研究嚟嘅。 法國邊度嘅研究啊？ 唔識讀我。 CMC Bosley 係咪咁讀嘅醫生？ 我唔識法文啊。係 啦， 嗯， 係啦，我哋就即係我哋睇，但呢度有冇紅酒出產啊？ 啊冇喎， 係啦，即係所以我哋搞到我哋都唔識得讀嗰、那個。 啊呢啲人咧，肯定係鹹濕鬼嚟。 系点解？ 系 啊， 点解谂啲咁嘅 研究咧？ 做 咧？咁但系我谂又为红酒美人、啊，医生，我又觉得纯酒美人嗰啲地方盛产酒嘅地方嘅人的民风系比较开放啲嘅、嗯，所以喺佢哋嗰啲研究里边都揾啲比较开心嘅一啲研究出嚟。我哋觉得好开放啊，觉得睇完之后呢、這个都几开心。有部机，既然部机都买咗喺度啦吓，咁点解唔走去？得閒就照下一啲你自己所想理解嘅一啲方法咧， 我覺得似拍鹹片多啲咯。 咁 因為咧呢個研究咧，佢就即係揾一男一女，咁就行房啦， 係啊， 即係其實性交啦，咁跟住咧就擺咗佢哋入去個磁共振機嗰度，跟住就掃描， 係啊， 係 佢哋嗰個陰莖同埋嗰個陰道子宮。 嘅接觸係 接觸點啊嘛，睇下個位置係點啊嘛。咁我講真，其實嗰部機就算大咧、 嗯， 有啲體位你做唔到噶。譬如嗰、那個女子壯年啊， 哦，唔係佢都係 女上男 下啦嚇。 嗰啲咧都做唔到噶，因為你唔可以打洞咁入去噶嘛。 啊唔係，咪你兩個咁樣好難嘅嚇。 係佢呢個主要 講話，你喺部機度你好難轉啊！你明唔明白？你不斷咁樣坐，你可唔可以轉？好難轉啊！ 佢依家就係因為想基於一個理論，就係話係唔係當一個姿勢啦。如果你係接近女人嘅子宮頸嘅話咧，咁好似補送啲精子越深入嘅話，咁係咪有助女性懷孕成功咧？咁 佢就打籃球咁，佢成功達陣成功咁樣。 佢就基於呢個理論，就想睇下邊個姿勢係可以最令到啲精子可以近嗰個子宮頸咧。 射歪曬， 射歪佢嗰啲又歪啲，係啊，好嗰啲，但係令到輪廓就好驚啦。 咁佢呢個就一個一個姿勢咁， 都好希望佢唔中噶。 係睇下邊個姿勢係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嗯，咁所以佢哋依家研究咗咧，其中一個姿勢啦嚇、啊，就特別即係、就是、比較容易啊，直達啊去到一個嘅即係目標啊，射準目標呢、這個地方，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叫啊傳教士姿勢啦。嗱、啊，醫生，我想問啊。跟住傳教士佢又唔會做啊？點解佢叫做傳教士？ 其實傳教士係會做，你搞錯咗啊！係 Catholic 嗰啲 priest 先會做。係 喎、哦，係喎，係喎。 咧，如果係 Protestant 咧，即係基督教啊，咁係可以噶嘛？好、 嗯、 多牧師係有太太 咁。係啊係啊，另外，我記得猶他州嗰啲，例如摩門教徒用有啲用可以多 可以 多個 一夫多妻 多個太太添。 咁、唯一即係有啲教義啊，唔係所有啊，有啲教義就話呢樣嘢咧係愛嚟做生育嘅啫、 嗯， 就唔係俾你愛嚟做一種。即係淫褻嘅行為，唔係一種。 喂，呢、這個真係上帝先知嘅喎，你自己。 上帝知你自己都知嘛。咁所以你做嘅時候咧，就唔應該即係搞搞震冇幫襯，就應該咧就係、是、用呢個最原始基本嘅交配嘅體位。 嗯。 咁咧就可以啦。 但係聖經唔係話有咩讓咩散滿大地咁樣嘅咩？ 哇！嗰、那個係即係叫你生多啲子孫啫。 係啦。 My every sperm is sacred。 係啦。 應該係 my sperm is sacred。 其實有一個咧，將啲精子散滿大地咧，就係、是、要即係被罰嘅嚇。 哦，係啊，係啊，好似話咧，唔好喺個泥土上啊嘛， 唔好踏在泥土上。 係啊，所以咧，我記得細個睇呢一個嚇，細個睇嗰套嚇、啊，即係笑片嘅時候，嗰、那個男 Meaning of Life 啊嘛 ，Meaning of Life 成個一個小朋友又接個小朋友。 佢成屋都係小朋友啊嘛， 成屋都係小朋友。 Sperm is sacred 啊嘛， 係啊，坐滿曬，連樓梯都要坐埋噶嘛，佢嘅小朋友。 我哋講呢個咧，冇咩人知嘅。 係啊，呢個好耐以前。 香港有睇嘅人都好少。 好少，但係一個非常之值得睇嘅。我直情覺得係一個即係好有啟發意義嘅嘢。 睇完就話 ，Why so serious？ 即係咩起 meaning of fight 咧？最令我感覺嘅即係個片段就係咧，帶你行一段路，行下行下行到最後尾係乜都冇。 係好似好勁咁 啊！係啊，不斷喺度同你講嗰啲人生嘅哲理，但係都行下一段路，一段路又乜嘢都 冇嘢 噶 嘛。 係啦。咁啊，呢個係比較嗱，即係呢個傳教士嘅姿勢係其中一個啦。 就傳統嘅男上女下， 就最即係、就是、最深入啦。 有咩好啊？ 就係、是、因為佢係比較容易掂得到嗰個嘅位置，同埋咧個位置比較 咩位置啊？ 子宮頸啊。 係咯，你咁樣講咧，人哋誤會咧掂咗嗰個敏感點啊。 係，其實佢就透過磁力共振就發現咧，呢、這個姿勢咧就令到陰莖可以去到女士嘅子宮頸嘅前方啊。咁就因為如果基於嗰個理論就係話越深入嘅話就越可以即係幫助啲精子行咗一段路先啊嘛。咁令到佢哋可以成功到達子宮頸，然之後同粒卵子結合嘅機會率就高啲啊嘛。咁自然就可以令到女士懷孕嘅機會率就提升啦。咁、所以佢就話呢個姿勢咧係其中一個姿勢係可以幫精子行啲前面嗰段路行得最有效率嘅。 係啊，好啦，講咗咁耐呢個研究啦，其實係廢嘅，因為咧其實啲精子係識喐噶嘛，根本就唔需要射正喺門口啊先會得噶。 但係我想話咧，正所謂人類嘅一小步，嘛就係、是、精子嘅一大步啊，醫生嚇、你嘅即係前邊行多一步仔，距離佢又好遠噶咯。 係咁啊嘛，其實人人咧嗰、那個陰莖可能長度又唔同啦，那個角度又唔同啦，那個女人個陰道同埋嗰個子宮頸嗰個 angle 又可能唔同啦，有啲向後，有啲向前，咁有啲向左向右，乜都有嘅。咁你好難咧話真係。哪一個位置呢就一定掂正那個子宮頸那個入口啊。 嗯，哦，是的， 是的。Cervical os。 是的，你有沒有試過細個攞條鎖匙硬是開不到門啦、啊、有呢就是有這樣的情況啊，幾深幾近都未必中，是吧，轉頭快再講。 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我哋杏林茶时间啦。咁啊，继续讲下啦。为一啲如果佢哋希望想生小朋友嘅夫妇讲下啦，系即系如果佢哋有一啲姿势，可能依家用一啲电脑磁力共振做出嚟嘅一啲研究，咁啊讲下喂，究竟点样可以帮助到你嘅小子孙行近少少咧？咁样系嘛？ 系 咁都我都虽然阿医生又话未必嘅，即系都系做有可能有好多偏差啦。 嗯， 但系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喂，始终行近一步吓，即系都系比较容易去到成功啦。呢、這个叫做其中一个啦。之前用磁力共振照到就话传教士嘅姿势咧系比较容易去到嘅。咁但系都仲有另一个噶吓，另一个咧就系九趴式。嘅姿勢 ，doggy style 係啦，咁呢一個姿勢又係話，其實咧可能仲比傳教士姿勢更加深入喎，有機會即係重心一啲喎。 如果根據法國嗰個磁力共振嗰個睇法咧，就係、是、話發現如果係傳教士姿勢嘅話咧，就話佢會比較接近子宮頸嘅前方啦。咁、如果係 doggy style 嘅話咧，咁就比較接近子宮頸嘅後方。 係啊，咁甚至可能即係話即係中。 其實前方、後方、女方點都好啦。 嗯。 嗰、那個窿喺正中噶嘛，都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有問翻。 我又覺得唔係喎，醫生。咁你精液係液體嚟啊嘛。咁喺嗰個附近都應該係係嘛？ 呢、這個咧就係、是、你冇真正拎個鏡去睇個裡面啦。其實係點嘅咧？嗰、那個子宮頸咧就好似個啤梨嗰個釘咁。咁跟住咧，嗰、那個陰道咧就好似一條膠喉 就吸住嗰個啤梨個定。咁即係呢嗰個膠喉嗰、那個膠接點呢其實係個空隙嚟嘅。咁你射啲精如果射咗落去呢個罅位嗰度呢咁其實佢都係要慢慢留返去中間嗰度嘅你無論射邊個位呢都一樣嘅。你都明佢唔係話好似一個火車卡咁一卡接一卡嘅係有個圈跟住個定喺呢度嘅。我手我做俾你睇你。 我明白啦。 係咁㗎嘛呢個子宮頸呢個陰道。咁樣嘅，咁所以你射呢你就會積聚咗喺呢度囉。咁所以其實冇乜分別嘅。 咁其實呢個研究問返一個美國嘅 畢業 診所或者生育專家啦佢都話呢其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用咩姿勢嘅反而呢有幾個姿勢呢佢就會比較擔心少少因為。 係啦即係好似我講嗰啲啦入錯洞啦。 係啦另外呢就同呢、這個。 你哋入錯你又唔當有做啦係咪呀 但係如果係冇錯嘅話都有啲姿勢呢佢覺得可能會冇咁容易令人受孕因為呢個就關乎地心吸力嘅問題啊。咁有啲如果係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嘅姿勢呢就因為反咗地心吸力呢就令到可能雖然話啲精子自己識得向上游啫咁但係如果係有地心吸力嘅話咁就令到佢哋可能向上游嘅情況呢就困難咗咁會唔會就影響咗受孕嘅機率呢 逆流而上啦呢個就 係。係啦呢個就係、是、即係除非嗰啲精子好健壯啦、啊。啊、如果唔係你一逆流而上 有好多時如果打洞嗰啲呢即係個女性係 企企喺度 咁好多時就已經 流返出嚟啦 咁就減少咗受精機會囉咁所以你係即係打橫就會好啲囉 咁另外呢有啲講法呢就係話可能有啲人就係希望啲精子留喺女士嘅身體裏面越來越好咁咪會增加嗰個受孕嘅機會囉咁講到呢甚至呢就需要啲女士呢可能完事之後呢就舉起雙腳就唔好咁容易令到啲精液流返出嚟呀。 呢、這個就聽到。 咁呢個有冇需要呢 呢、這個呢我其實都聽到有啲人喺度講話想話生細蚊仔呢就是、做完之後呢要個女士呢就千祈唔好喐千祈唔好喐啊你唔好喐啊嗱咁即係可能係兩夫婦你千祈唔好喐好啦跟住佢仲要呢嗰個身好似人哋做瑜伽咁樣彎返起呀。咁隻腳呢就要朝天。 即係保留返。 保留返佢嗰個情況呢佢話呢最好嘅狀態呢咁。 你意思腳朝天即係動高兩隻腳。 唔係即係向上身。即係呢嗱我 即係腳板向天。 即係咁樣。 腳板向天咁冇意思啦因為嗰個只不過係你個髋關節向上咋嘛。咁我冇影 響。咁咪嗌人做倒立咪得啦。 唔係啊倒立就得啦但唔使咁誇嘅即係嗰、那個。 你先識得佢做瑜伽大太太。 係啦其實有個好似瑜伽咁嘅動作即係你瞓喺度嘅不過就將對腳屈住啦 ,90 度咁樣啦跟住撐高個臀部啊明唔明啊即係你瞓喺度硬高咗啊你知唔講緊。 咁搵搵個枕頭墊一墊得唔得呢 係都得咁但其實唔使嘅你只要唔好呢即刻起返身唔好俾佢抌返曬出嚟就得㗎啦。 即係嗌個女士即係。 動高對腳係唔需要 的。唔好話一做完即刻去沖涼啊嗰啲咁樣。 係今次呢個美國專家。 你想要就 即係當然啦。 當然去做啦但係其實都唔想要嘅時候呢就你點等呢佢都有嘅。 係。 你想要嘅時候呢就做足曬呢啲呢就都冇用。 是但今次呢個專家話留喺床嗰度10至15分鐘喎呢個時間係咪都係咁上下呢 就 ?ok 啊 ,10至15分鐘得得唔得就。 就算啦下次囉係咪 咁10至15分鐘好簡單啫咁佢瞓得到咁個男嘅咪即係同佢傾下偈啊嗰啲咁嘅嘢囉。 係 咁都應該嘅即係唔好即刻就咕咕聲咁就瞓咗囉。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呢阿馬雲講句呢佢每日呢搵10億20億呢好痛苦我諗返其實我哋呢都可以喎不過我哋唔係搵囉。 但係同埋每日都係咁樣。 我哋使 使 一兩億咁 樣。係呀。唔係呀都唔容易㗎唔係每日 都唔。 都唔容易㗎唔係 呀。佢好痛苦喎。 係呀。係呀我望到佢唔會瘦啦真係。真係捱到咁瘦啦。即係咁有錢。嗱呢個就係咁樣嘅即係個研究啦咁講緊嘅就係即係最緊要同嗰個地心吸力鬥一鬥嘅樣如果依家咁樣睇嘅話即係都話驚嗰個地心吸力嘅嗰個問題咁樣。 就未至於真係好需要擔心夠 究竟是什麼體位呢？ 是啦，咁呢一個就是即係關於究竟可唔可以成功做人嘅一個嘅好嘅一個方向同埋指示啦。 咁但係如果仲係嘗試緊嘅，咁都仲係有機會，咁呢、這個即係都係一個正面嘅諗法啦。咁但係如果再退後一步呢，有啲人呢就出現另一個問題嘅，咁就係呢呢個雖然喺男女身上都有機會發生嘅，咁但係喺男士身上呢就比較罕見，不過呢就都令人擔心嘅一個問題嚟嘅，就係男士有時呢發現自己行房之後或者射精之後呢出現一啲類似感冒咁樣嘅症狀，咁究竟點解呢？ 因為中國人話呢呢度好傷身㗎嘛。 係呀、啊、正所謂一滴乜就十滴血㗎嘛。啊、有啲人話七滴㗎喎。即係總之呢 信心、啊 啊、 你即係睇下七定係十，你覺得係一個好嘅 number。 係啦、啊、但係我啲朋友呢好得意㗎喎。佢話嘩喺咁我年年都捐幾次咯，咁點呢咁樣。咁甚至有啲講法呢就話呢人有個即係有個限額啦、 嗯、 即係男士有個限額啦、 嗯、 即係有個配額嘅，唔知一個可樂樽咁多嘅啫咁樣，即係大嗰啲。 呢啲係廢話嚟 㗎， 係啦。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就話係喎，同埋呢個呢又話明係精㗎嘛，梗係傷元氣㗎啦，你要用好多元氣 所以好易感冒 先可以，即係係啊。咁你既然 發燒咁囉， 係啦，同埋另外就係話你容易感親喎、 嗯、 我聽過有啲朋友講話，佢有啲長輩教佢呢就話唔想咁容易感親呢，不妨著埋衫睡去到去到行房，穿住件睡衣啊嗰啲咁樣呢，咁冇咁容易打感親。佢喺嗰個情況裏面呢好容易攝到啲所謂嘅風 邪 邪風，係啦，咁特別容易嘅。佢話只要你打，因為你最後咩可能有機會打咗個冷震，就係、是、嗰個冷震呢吸咗啲 風邪 入咗去啦，但我唔知係醫生有冇聽過呢啲咁樣嘅怪， 有得邪骨啊，中邪風啊嘛， 係啊，就即係話有啲咁嘅怪論啦、 嗯， 就係聽到有啲上一輩嗰啲男士咧就咁講啊，就話打個冷震你就感親㗎啦，咁所以點咧就咧最好係著翻件衫，咁咧你然後咧如果有啲人咧就中意攬條頸巾咁樣，我聽完之後咧、嗯、笑到當堂咧就喐唔到，但呢啲係啲老前輩咧。 係，但如果佢咁容易真係每次行房之後都出現一啲感親嘅症狀咧，咁可能就係出現咗我哋今日想講嘅呢一個問題，就係性高潮後病情綜合症啊，就係 POIS 啊。 哦，原來係科學上面可能係有 呢個，其實一個比較罕見嘅現象，同埋唔係咁多研究講嘅。咁不過咧，的確咧喺某啲人身上咧會出現。咁就係相信因為呢可能某啲男士對自己啲精液敏感啊，咁又或者呢因為高潮導致到一啲荷爾蒙啦，咁就令到佢身體有啲變化呢，咁所以呢每次行房之後呢可能幾秒幾分鐘或者幾個鐘頭之後呢就會出現一啲發燒啊，非常之疲倦啊，流鼻水啊，啲肌肉痛啊等等嘅症狀，即係一啲類似就係頭先就講可能感親嘅症狀啦、 啊。所以就見到佢呢就即係聽完佢哋話打個冷震之後呢、 嗯、 就中咗呢一個嘅邪風，咁所以令到佢哋好補身啊，即係係要穿返件睡衣啊，要攬條頸巾啊，其實可能完全係同有冇邪風冇關係，嗰間房又冇冷氣又冇成，熱到不得了都可能會中招啊！轉頭翻嚟再講下呢一個綜合症啊！ 杏林茶 ，Doctor Tim 阮子健、洪舒怡。 好，翻翻我哋杏林茶時間啦，咁啊繼續講翻下呢一個嘅 高潮後病情綜合症 啊，係啦 ，POIS 啊， 即係Post-gasmic Illness Syndrome 啊。 開心完之後付出代價啦， 咁唔係好多人有嘅，咁、 嗯 啊、就有五個條件啊，你就可以診斷話有呢個咁嘅病症啦。雖然即係唔係個個醫生都同意嘅，咁、 嗯、 但係咧呢五樣嘢咧講講先啦。咁第一樣咧就要有症狀啦，咁啲症狀咧就可以係好似有感冒咁嘅感覺啦，啊，即係好攰啊，啲肌肉冇曬力啊，可能發覺得發燒啊、飆汗啊，咁又可能有啲情緒嘅改變啊，又猛疹啊，或者記憶力又差咗啲啊，嗰、那個專注力又差啲啊。 講嘢又拉咳咳啊，咁鼻塞塞啊，流鼻水啊，眼又痕啊，已經好似我而家有嘅。 喂，呢啲同醫生啊， 冇 嚇， 冇高潮到， 係咯， 冇高潮好耐咯。嗱，咁佢話咧， 所以第二個條件 就話嗰、個呢啲症狀咧，就要係喺射完精之後發生嘅。但係射完精幾耐咧？最耐咧都係幾個鐘嘅啫。咁、你可以幾秒鐘都可以有嘅。咁、但係幾個鐘，咁我肯定冇啦。咁佢話可以係喺真正交歡，咁、或者係自慰，或者咧係夢遺，即係夢遺之後。 夢遺都感冒 啊？因為夢遺啲精都出咗嚟㗎嘛。 係，總之任何射精嘅情況之後， 咁、之後有，咁就可以算係第二滿足咗第二點啦。咁第三咧就係呢啲症狀咧。就要幾乎次次或者直情係次次啊，即係要喺 90% 或以上嘅射精之後發生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射十次有一次係咁咧，咁你可能真係入咗邪風喎。即係其實感冒咗咯，就唔係呢個咁嘅 高燒後 病情綜合症。 嗯， 好咁第四樣咧，就係呢啲症狀咧唔可以即刻冇咗喎，要。維持兩至七日喎， 嚇！做一次之後兩至七日咁辛苦啊， 兩日至七日， 咁嗰啲人咪成日都唔做啊，真 係。嗱，咁最後一點咧，就係你乜都唔使做，佢自動咧啲症狀咧會消失。咁先可以話係有呢個高潮後病情綜合症。 即係話咧，你做完之後要等一段時間啊！哇，咁醫生咁，如果有咗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嘅話，嗰啲人咪好唔中意行房。 唔係嘅，你嗱，做完一次你已經係咁啦。咁你不如做咪又做又做做咯。 還掂都係， 還掂都係啦嘛。 係，不過其實 即病住做啊。 如果你想如果咁行動嘅話， 佢一兩 話唔俾嘅，佢又唔係真係會傳染人哋嘅呢啲。咁但係佢自己就辛苦少少啦。咁但係因為咧呢個狀況咧，第一次有記錄咧就係2002年啦。咁就喺一啲醫學期刊裏面講關於佢。咁但係之後咧咁多年嚟咧，真係喺醫學期刊嗰度有講嘅咧，都係得50多單咁樣嘅啫。咁不過咧啲研究員就相信咧，其實有可能咧有更多人有呢個情況嘅，只不過咧可能啲人唔係咁知道，其實原來呢一個係一個病嚟嘅，又或者因为有少少怕丑啦，咁就冇去睇医生啦，咁所以就出现喺期刊里面就唔系咁多。咁不过咧，最近咧喺美国嘅杜兰大学咧就刊登咗一个回顾，就喺圣医学期刊嗰度啦。咁佢就想综合翻咁多年嚟有关于呢一方面嘅研究啦。咁都发现咧，其实如果有呢一个 POI 啊，即系高潮后病情综合症嘅人咧，都几影响佢哋嘅生活嘅，包括啦限制咗佢哋喺性方面嘅际遇啦，抑制咗佢哋浪漫嘅前景啦，而且咧会为咗避免性兴奋咧而出现一啲内心嘅挣扎啊，同埋都会影响个病人嘅自己本身嘅人生计划咁样啦。 哇，咁都几惨嘅，因为真系令到咧嗰个人可能即叫打窒咗佢。即系话咧佢本身咧可能系即系好有意欲嘅，但系点知就系因为呢一种嘅综合症，成日内心里边惊惊啦。死啦！嗱，我听日要，我听日例如啲学生啊，我听日要考试啊嘛。咁我做完之后又成个病晒，咁点考试呢？咁你我内心里面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无谓嘅惊恐啊。咁令到呢嗰、那个成个做嘅过程里面呢就即系好唔愉快。 唔系无谓惊恐嚟㗎，你真系做完病两日至七日㗎。 哇，咁好惨，我又觉得如果得到呢一个综合症真系叫阴 功。系有啲实在嘅症状嚟嘅。咁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呢？咁估计啦，即系普遍认为呢就有两个原因嘅。咁第一个呢就系其实之前呢都喺荷兰呢啲研究嗰度呢就做过嘅。咁就怀疑呢系啲男士对自己嘅精液敏感啦。咁荷兰嘅乌特勒支大学呢就揾咗45个男士啦，咁就将个结果刊登咗喺都系圣医学期刊嗰度嘅。咁呢45个男士咧，都系对自己嘅精液咧有敏感嘅。咁喺其中一个研究里边咧，佢就揾咗33个男士啊，咁就叫佢哋喺皮肤上面测试下咧，系咪对一啲沟淡咗嘅佢哋自己嘅精液咧有敏感。咁结果就发现咧，有29个，即系88%咧，都系有一个阳性嘅反应嘅。咁 即係呢佢哋如果掂咗自己啲溝淡咗精液之後呢就會出現一啲自身嘅免疫反應啊。 佢呢個研究呢有冇進一步呢搵人哋嘅精液啊。 吓你呢個男士好難為遇到㗎嘛。 自己嘅精液嗰個搵。 喂， 人哋嘅精液， 醫生咁又都唔係咁容易遇到啊！ 佢 你講咩啊？ 唔易遇到啊！即係你講咁容易遇到愛嘅人啊，係咪先？係嘛？咁但係另一個問題，醫生啊，佢自己生產出嚟嘅，點解會對自己嗰啲嘢敏感咧？ 哦，因為咧嗰啲精蟲嘅嗰啲基因咧係重新重組過喎，咁嗰啲精蟲嗰啲蛋白咧。其實是有同自己本身其他啲細胞啲蛋白有啲唔同喎表面。 哦，所以 對嗰啲精蟲敏感都有機會。如果佢喺個高丸啊或者個副高嗰度咧，就好好地咯。 嗯。 喺嗰個 身體裏， 即係喺嗰個生殖器官裏面咧。 嗯。 咁佢隔離咗咯。 嗯。 但如果咧佢出咗嚟咧， 嗯， 你個身體啲白血球咧可以去攻擊佢嘅。 哦。 即係你又可以打嗰啲精。咁但係啲精液都可以令到你敏感。 哦， 所以有可能 哇，係真係自己打自己嚟嘅。係 啦，咁然之後喺第二個研究嗰度咧，呢一班研究人員咧，佢就揾咗兩個又係即係有呢方面問題嘅男士咧，咁就叫佢哋進行一系列嘅減敏治療啊。咁所謂嘅減敏治療就係即係首先咧就係用一啲非常之溝淡咗嘅自己啲精液，用佢哋咧，咁經過三年嘅時間，慢慢就啲濃度越嚟越。濃咁樣，咁令到佢哋即係 desensitize 咗，就冇咁對自己啲精液敏感，咁然之後就睇下會唔會真係結果好咗咧，冇咁多呢一方面嘅症狀 咧。但我又冇睇到呢個研究，所以我唔知佢呢個咧減敏治療咧究竟用咩方法去 expose 佢。嗱，佢係將呢啲溝淡咗嘅精液咧，係注射翻啦嘅方法啦。定 皮膚注射 嗱，因為有另外一種新方法咧，依家含你底嘅 嚇， 係 佢含佢哋今次呢個咧， 即係注射啊，定係含你底嘅？ 佢今次呢個係皮膚注射嘅，就係注射佢哋自己啲精液入去啦。咁結果咧就發現咧，經過咗三年之後咧，佢哋對自己嘅精液嘅敏感度咧，的確係下降咗嘅。 即係含你底咧，含足三年都幾 係啦， 痛苦 都幾怪啊 嚇， 怪怪地啦 嚇。係咁呢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啲專家估計男士會對自己精液敏感咧？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哋懷疑有啲男士咧，可能佢哋嘅亞片類受體啊，包括安多芬咧，就會影響佢哋嘅身體啊，即係當佢哋高潮嘅時候，咁佢哋嘅身體就無法應付啦。咁因為呢啲一高潮就好多呢啲荷爾蒙。發出嚟釋放出嚟㗎啦嘛，咁所以呢就導致到佢哋會出現呢一個敏感嘅反應。 嗯，所以呢就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敏感情況，不妨呢就去搵荷蘭嗰啲研究人員啦去睇下幫唔幫到大家啦。不過即係呢個嘢就既然唔係話咁普遍呢，相信一般情況係冇嘅，可能真係好似我細個見到嗰個前輩咁樣，即係可能純粹感親呢，咁好似佢咁戴返條頸巾，可能都幫到手㗎。好啦，我哋今晚臨茶時間都差唔多。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拜拜。 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